我做起。 给你一个机会，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 汽车 Money 豪宅 漂亮女朋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彩霞满天小云飘》盛小云演唱会实况录音的下半部分。 不得立即在前门里口了的讲， 我就来的呀，那是娘子看不到清爽。 哎呀，你这个叫黑黑少气叫，你也可少年的新娘娘， 少年了， 糊涂郎的新娘娘，阿会得憋屈的了， 阿会遇上欧毛病。 我可是缺觉， 早睡， 对起眼， 磨鼻， 磨鼻， 磨鼻， 哎，磨鼻， 磨鼻，磨鼻，磨鼻，哇！ 里向个潘金莲是气呀，什么子？糊涂郎的高小姐会得憋屈个，丁丁恶人们身后是磨鼻，恨得嘞，恨不得我快放进天台来，跟着扣扣磨鼻呀，磨鼻呀，把这像粪鼻。 猜到戏堂浪向，有请新贵人，有请糊涂郎。句句糊涂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群大花人离避难道出门，说得今朝。我带着护士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官人，构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路三的二，说那个叫行队，都说他没存心。对狼打个女娃军，是狼抓到个红海青，日子两个写什么书？那三姑娘困难是那个老人心，一起呀一起，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夫妻两高头交把天地，红罗千军送着洞房，害人西部太出，糊涂郎我门归过，妹妹家最大潘金莲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对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如今你姑咋搞？谢姑娘来天方金子。这个在心上扩大后世节从我学上升得省得吗不是呀 这么来天呢哪节天马上就没节天你说的啊那不够了你别白发不马上这还马虎你要发现天放进比头放进的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奶味给你们身体一个 那背心带着我，哦，带着，怕难为人。总打开搿张翻书，等我糊涂了，差不多了，都还蛮难看的。哎呦，对你妈妈用不了破难为人，你两道的受伤了，你家半斤八两，家胖家粗，方不多了。搿么糊涂了，你要扣你面孔嘛，热过去呀，嘿嘿，搿个人呐、啊。你们上到二些五样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面孔不看，没看你背影一样滚。因此，六子两根线手说不定了，看见你背影来看啊，真是心房里憋憋心。 那寻得是哪个家？哎呦，这坟里么方巾贴脱，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夫人们，就是夫妻这样。那新娘不个家？哦。对子刚刚贴脱方巾，我自个不喊，我们破难为人，身体一般，把个背心里三个人我护卫着，导致我让我苦力不起完，我有个跟我唯一跟你挂失情伤的。哎呀，自个夫妻子呀，破啥个难为人呢？快点不走去，让让破巾里的心魔当中，个糊涂了，伤得一上。上一白出来的魔光盯了上帝了老师你这分钟千万比天哟那么不叫啊一年呢说你铺进来行个斧头让行子不压分钟上 跟你忙着上帝可不拿扣得进你要爱心盯了我的可不拿扣得进你们分科技斧头让他扣在了轻轻上上中大师高些内扣个以为一扣嘛刷些内扣标志漂亮扣这个斧头让啪碎啪下射圣光线哎呦标志给骗人给搞不上贼搞不上贼搞不上贼 扣进去看看压住一栋线口这科技是高上门进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看你懂了啊没都没都给他三子做手在没啊没好一个都无限路啊对死光是怕水怕他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对待门碑你可是放大了 那这是也不出来没准啊我这是捂得不了呀 这被踢你的学生弟吗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爸爸爸这谁谁是我呀 你还等了这个一个斧头了我到这一下一刀送进去的来让我门前可以办好我这个一个斧头了也是你来办好我弄给我我也弄来办好你了嘿我 那是不好个贼东方花烛夜 夜披破生烟 挑起方巾 吓得我这惊惊 新郎啊 新娘 吃一惊终以为一儿新婚睡娇气那笑云老板送祖龙神到水间没有 身混 表现得你这刚标准这刚漂亮子弄西亚服为特呢给我、 啊、哎呀可绝我听不懂子外 我也不能呼吸了特呢弄这不白发呀弄不特呢是也去吃胡丝给 那是更高兴熬过年子真记得 你别夸弄来刚不能听哦那月天弄在金房之上把手并没长大后命弄上他们长到见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辅导郎阿子那分特高些、哎、我说女娃没准分特给干嘛的干我送把那个小屋的非得懂的那困难我说女娃你们非懂的我把当受心为子也懂的我总不够特服气血干嘛的干我领了这下不能一两银子非得理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女娃你这女东的你们不晓得你中年的口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现山以风吃一不娱乐的衣服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那特子去高兴你我惹你那飞长到米空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天阿哥讲身上飞女娃飞飞为日飞你是个真飞我送张批子到俺们里陪你吃胡丝啊 吃胡丝 哎吃胡丝 说个点名字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得你分配工去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了你刚才真那个人光我一进到铺进你陪伴的你以为非要按老混吃胡丝胡丝非要吃怎么他铺进你铺进你非要他吃胡丝我这他是人么不认亲与谁名送过举杯金娘啊门哎送一佛口内后八大雷背这等安的兵西雷挑放啊君我真不白发了这是个样子哟 我哥哥一回我们无人明白长到外地上是个必告假婚李哥哥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上上地里带我房间里下来实在是是关上我也做了第一步帮你他他我偏可以外地你心为不母所以我告不了是个傲是个内裤的负担了 亲弟不能够听清你回去你是也可妇女们刚给你两个都死不配了你想着你不能够你亲自干憋死我们的干你激动的干内裤的干二些你非也伤心的给你非不然啊你告不是我们家生日福家人死日福家主不那个呀你妇女们你的脑袋嘴巴 四话大真 真怪我送你父为屁那怪不然不说但是们张大不叫个一两银子水的刚把把水把光个嘴这个我刚说的挂的饭挂那个是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哎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在那去动银子亲啊走着打抱着肯放个板那俩心塞入汉别说那个人杀的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下皇帝你再肯放我白皇帝嘴等一些暗门通知了也白不他干对换了外周身来谁大胆门是让下一家开门哟见了我呢 问我母娘事，这不是干什么为娘告吧？ 后来侬父母再一说嘛的了。 哦，你养娘来这是一个啥？哎呦，我说你做你这根本的干什么？在亲家里去待过待过。 我的呀， 你都落亲啊？哎呦，够难呀！不亲家嘛，在朋友里去登他两 年。我也的。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明的别个胡同上为一个，根本哪白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脱啊！ 哎呦， 哎呦，你别哭娘，别哭！公公呢，今天才白发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唔去吃大火客。哎呦，这个作业给，根本是俺爸，你既然唔把大火气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 妈， 你不要喊哎，我分讲我了哇子个，是个。你带过来给他带你两家的这个光明夫妻那可难。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啊？你们是在里下，我在门外头在过帐铺，我困在外头。你里下嘛，我在岗上上去忙忙，说不忙到不接地呀。你们帮我联系联系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还他们。你寻那语气自然和你这股嘴不成。我觉几乎会吐了呢，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把子当做知青，我们每次的还是要勾引我儿子。实在嘛，你两家的叫王玉国、四玉国、大家国国国富大家的伢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糊涂了，真是世界上像善于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等那该他一直死下去，不是一个斗士精。我老亲不看见我带上大火去了，想到晓得我个情况，瞬间我个佩服了糊涂了，把了我门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嫁给糊涂了，要么回走去租的地不帮你讨讨，回走去不牛干，嫁给糊涂了，得得忙忙脏气嘛，实在不脏气。根本呢，面孔内口子嘛，人傻多的嘛，我还是孤立这样。根本呢，人二些子嘛，面孔丁样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各一世的嘞，真有个人家大狗叫。一个赣州一下正在淫秽的摆上，糊涂了自家的黑人，肯放我办，屋子不个男人哪家，你分有也要有，不肯也要肯，我只能够有自家面孔啊。想想张大娃那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怕水怕着死。你认为温巢胜秋，我一定会得围住嘞，我偏不住嘞。你认为我不会得搞不糊涂了，我偏当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爹，二爹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老子！也告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口口二是二的嘞，现在口口二没二，二的单位云春街。刚刚口口内口是内口的嘞，现在口口都要危害了呀，这别个是不便之呀，我要良心害了呀，告不个种男人不吃亏的，对，真定告不你。一个告白你们中国也有啥春后了，一周年的一次啊，大浪！ 你那叫我大浪个家，那比是日本人个走啊！不过再想，日本人最三浪四浪不大浪个，可是我比日本人啊吃高了还。那还假？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得谁去了？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你别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你想嘛，余子，根本我敢打三万。 谁叫我写出来？哪个男人还高举还打三个脚？ 这个干主也想内涵我海里倒浪，离开我倒山，两个的倒的路都是路的是吧？又打了， 又个大山娃，我咋这？大浪众卿大肆杰作，请听我一个字幕。俺小云小姐，你是风采主义，那么你是个是刚刚老男人啊，唱几句唱的。 战乱 下的衣服都是这张都 Hey! 在家是天降女凤，真是感慨万千。辣辣搿种露天场子，哪会得有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大清了，来到搿四处不动三阳门前，但是李文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帮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会是游戏开的？哎呀，侬多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侬唱大鼓，出去一块油大的，还谁个游戏开？哟，不当是谁，范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着，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竹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范先生，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了，恭喜阿大哥，奔出来在门口对外边一叩门，范先生喂。看见搿位范先生，就是会得面孔红，心会得甜，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这是看见冯喜的一刹那，搿个范家子也是眼睛里杀一亮，但是可惜，上天搿个招呼太短，哪只有两个字？这在范家子啊，搿两天不动。个招呼一直都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亲。当一个地方我刚刚认得的一个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要是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亲的光， 上不是我亲。我是真叫老高子。 是啊是啊，来来来，还有屋里去屋里去，还有凤喜啊，把那个范先生招呼屋里坐去。行行行，你们请。 范家子打到里向一口房间不头十来个平方，但是当烧的干干净净，偏偏一张台子左右两只白木凳子。哦哟，三样都在上，可是东根，北方人叫炕。 来来，参与，椅子坐坐坐坐坐，行坐行坐。哎呀，范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范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北大。 七个，明八道。哎呦，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动地啥人出？他是爷娘没同意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仅供你我们免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哎，叔，第一句被你给我打的嘛，你给我擦皮了，擦皮了，擦脸脸。 爹爹妈妈的都得上人呐，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像来日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再来帮你的。像这个小伙子外边的口口卖光山。一旦打听下来，爷娘下岗工人，我别无职的。不是，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台上想自个吃两副杯茶拿起来，三水一得，唐大夫大，神仙抓把茶一开水冲，来来，反正请喝茶。 反正是个杯茶你够吃的，上次你哥哥杯子浪将坑一激活又激活，不不不，我只不过 冯喜对说阿宋毛毛总是经常这个样子的，要进宫来。范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地采特之后，当着那范家人的面，我搿只杯子是横到竖到，当着清清爽爽，还不放心。大概的，差不多跟水在太阳光里向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透，那么总是放心。给我来的，待下一杯白开水。范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驾神医，搿个谁是？啊，多谢了。茶杯端起来，哦哟，味道好极了。 是啊，我怕是茶叶弄不下去，阿是弄 两杯白开水吃了个虚惊。好了，第一把我欣赏我的该懂的挺心的，非要等了给他太大爷吃松吧。那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 放心，找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 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三毛一斤。 啥结果？阿叔拿黑木一边的看，等到一袋煮脱了，吃过上一个人手的烧肉，尴尬的了。其实是有一度比的黑，我想着来白先生好，但是两方的对立在总喊了黑，听说一句才讲不出。对神德之门，多长子老让你的鼻子塞？ 可外家是好让让有，上帝哪个自己想的美好？第一句么门上，第二句么杠上。哪会的上上过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哎，上帝们，那可台子浪向因为金子阁浪向插出一张三寸暖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搿张照片浪向个人就是门里个位姑娘哇，像啥有闲话子？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得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你讲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夫人当年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好。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哦， 那个。这个白亮一条线，啊是，虽然有一点点差，但是这个眼睛照样亮着。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挂彩的。 这两年就不晓得，好的照片才是好棒的。 哦， 啊， 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啊， 那那个。喂喂喂，你敢听啥当吧？三个面孔五个两行的汉字，马上抓住抓的。 阿哥在恭喜辰光，搿个人帮了，边上有点太意了。阿哥是，是不是外家是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恭喜辰光了，姑娘们这个袜子摊摊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搿种味道，搿种经验，我想，侪是我各位先生侪有搿种经历，侪有搿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就这样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差过去了，后面的蓝枪分区一样，离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讲，立至30个钟头，胖歪歪头下来跑，胖说是门里慌一下子了，哟，范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什么？ 我去搞碗炸酱面。 吃葱白粥，一看，哎呀。面孔擦擦个血血红，上天已经神一点不，要尽力气。不，我要回家。 有的是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没出5块洋的，要让我杯子丢下。 哎，范先生不好意思。 那个瓜儿袋袋， 那这个裤裙上5块的眼珠子叫我淌出来，趁新郎很福的往那石头袋袋里，但是盖子反向不松，鬼的走不出，但是不养不上。哎，心里把那个三柱的炕搁不里头两个木匠，那龙款的台子上像一张旧报纸，灵机一动，细脚先跨，5块的拍起出来，忙着报纸下头一炕，那范先生又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那放心啊，快送送范先生嘛，是不是？ 那范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报纸，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我送了， 他不是我送， 不是你送这个米的两年， 差不多，来，范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为的啥不送鳄鱼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好子，说你知道，听一出大鼓，不一块洋的，今朝一分5块，二十一袋的5块呀、啊，送是各位姑娘。鱼的谁是破人，勾一不起。那个魏先生也 句子，侬今朝就应该为送的啥个礼物不呢？但是屋里向一定是心，你叫我送啥呢？哎，看见自家张照片了，得心呀，小子。刚刚这位范先生看搿张照片是王春在世上好看，那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看里头两行的一切心的眼睛都来着。照片拆开，马上全搬子拿过来，呀，里向得吃了一张五块的。再在杯子下头一看吧，五块的没得个只。阿叔的谁家说的话？那么呢哈，要看哈个。一开后窗的等于是干不娘，五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哪吒这批刀刀的星星，我班子搬一搬，喝么人想坐自己在那坐出来。樊先生， 老钱，你好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啥么子啊？俺是范家玉门忘记他你屋里呀，去去不不不，陈凤心上定他忘记的皮夹子，一口心里像是生字板，哎呀，不样啥。刚刚包子里向有张五块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范先生，慢走。 是不是个范家子？过些辰光听见背后头个姑娘的声音，阿伟这是冯西家，头胖白过来一看嘛，啊，果然是你。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个浑身个力道不知啥地方来，啊，一口劲儿往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 有啊。 我晓得我稳得了你的屋里，我骗你。 拿。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个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他哪里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个呢？怎么是两包让我看看吧。再过来，刚要想搞开嘞， 哎，别看，看了就要不灵的。 范家是三个出那个地方， 这地方好是跟阿弟不是没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着，这样么子是你送给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爸子？嗯，这你放心，我爸子一定回到家里去。 那么放心，是一送。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自然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轻。不要送了。 Yeah. 他顾虑从容向后退，只把富贵贫穷来侍臣。你那几下怎么有晨光，你是在叫意，你是无论疼而羞日真，真心真意真心心。 放心， 你就放得了。哎呀，你刚才是一张军营在那里唱个什么能没见什么文凭的姐姐干嘛呀？ 给我进来。 那家子晓得这个阿叔了那不放心子。 我有心里想的有啊，这一百个夫人有呀，不得已呀 那公子家生听出来，这一开门而没关门的声音，阿伟的他一不闪，呀为主生 啊， 我去， 二叔你干嘛呀？ 我问你五块钱的 是来我去为止五块阿里毛海进来的中胸胶在我这儿呢， 拿出来给我。 不给。 给不给？ 给你又去抽大烟。 拿出来给我。 不给。 你要不给，要不给我跟你说，那个姓樊的小子从今往后甭想再到我们家里来。 你敢？ 敢。我有什么不敢？我现在当面跟他说，我可不怕丢这个老脸。我跟你说， 哎呀，你不破太太我破太太了呀，可这个差点阿家阿叔了。给 他 那个做阿嫂真的蛋妹子， 拿出来， 哭出来 的 哟。给你。 哎，这还差不多。 委屈生了，也想进去。 哎，别进去，快出去送送人家樊先生。 人家早就走了。 不可能，嘿，信不信？你出去看，还在老地方，一步都没动过。咱们打个赌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 要是你出去，他人不在了，我那个五块钱还给你。要是他还在老地方的话， 怎么样？ 再给我五块。 是呀，东弟，我大哥相信，你会会得来呀？包括再会也再会这样，我倒是要去看看了。但是姑娘心里想，自个还想去看看呀。回过来，记得门跟水，拿手门。咦？ 家是老郎等你。 是的，给我拆上 的 呢。 那个手机不拿手里耶，拿着呢。 你怎么记住？ 一个男会的啊。 不是男会的上个名堂，男会的上个名堂进来。不是男不会嘛？可是半张面孔回顾一看，可男一定一会嘛？这样看不清楚啊。 哎，他想啥子？ 啥听呢？姑娘不怎么个样么子？到高兴辰光，我还没是我分不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 咦、啊、你刚刚喊的呀，我就去再看看呀，你等我摆正的呀。 我摆正，你还要摆正？我摆正，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好看着。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呦，跟着老郎发誓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个凤喜是开心啊！凤喜一听，眼睛得了一米，鞋子得了一匹，急着心里欢喜，觉得这回得意。 实在这两句闲话讲的不是凤喜，是

那玉钗拿去， 包裹玉簪到手，我要上宫去了。 哈哈，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快去叫来。 公公，你，欢迎是欢迎是，我与这位大姐极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 上无片瓦遮身体，下无寸土里一足迹。大姐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公受尽。宋公公， 免宋。 你出来，